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99集。姐姐认识风总。病房，秦冉坐在凳子上给陈淑兰削苹果。陈淑兰睁开眼睛，往背后的枕头上一靠。 冉冉，上次我让你带回去的简谱你放好没有？ 啊，箱子里。秦冉低头认认真真地削着苹果，白净的脸微微偏了偏，挑眉道，放心，我没扔。 那你放好。 陈淑兰笑道，又轻咳了一声。秦冉看了陈淑兰一眼，眉眼轻挑，那本来就是我要扔的东西，一堆垃圾都是您给捡回来了。 唉，你是当垃圾，可有人惦记着呢。 陈淑兰眉眼一抬，见宁琴进来，她又止住了话头，开始问秦冉最近的学习。秦冉老老实实地开口说了物理成绩，宁琴一进来就听到了30几分。其他成绩宁琴不太清楚，她却记得这门物理。秦宇几天前回去的时候跟林锦轩说过，听说这次物理很难，秦宇考了82分，全校第三，连一向不太爱说话的林锦轩都夸了秦宇几句。眼下听着陈淑兰夸秦冉这30分进步了，宁琴没说话，心里却不太在意。秦冉如果没有其他的事，每个星期六固定陪陈淑兰3个小时。宁晴是等她要走了才跟她一起出来。 冉冉，你等等。 宁晴叫住前面的秦冉，面容尽量和缓。秦冉伸手按了一下电梯，侧了侧眸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什么事？说。他作风向来肆意，对自己不在意的人更为随意。漂亮的眉眼敛着不耐，还有宁晴最厌恶的轻肥，这态度让宁晴心情不好，却也耐着性子笑。 上次那位前少你还记得吗？他是…… 打住。秦冉一眼看出宁晴的想法，他看了宁晴一眼，眉眼冷淡。他是谁不用跟我说，我跟他没关系。你怎么不去卖秦宇啊？电梯门叮的一声开了，他直接走进去。宁晴伸手挡住了电梯门，抿了抿唇。 妈也是为你好，那钱少也是家底殷实的人，他妈妈听说也是个集团的总裁，他能看上你，你是走了运，别不知好歹。 秦冉笑了笑，眼神凉薄。既然他条件这么好，你让秦宇去嫁呀。 你又在胡说什么？你妹妹她…… 宁晴张了张嘴。秦宇是他一手打造出来的，无论是从哪方面都能跟那些名媛相比，更何况林婉看中秦宇，以后秦宇的婚事一定会在京城。见多上流社会，宁晴就知道自己在这圈子里也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浪花。那钱少虽好，可太风流，本身没有什么作为，比起风慈林锦轩不知差了多少，宁晴是不舍得让秦宇去嫁给这种人的。但秦冉不一样，他除了一张脸，其他没有什么闪光点，成绩不好，没有家世，宁晴真的觉得他挺不识时务的。说不出来就松手。秦冉直接回的奶茶店，之前因为手受伤请了假，原本老板不会对兼职的这么松，可秦冉不一样，他在奶茶店的时候生意比以往要红火好几倍，队都要排到街头，不管是本校的还是外校的都会冲着他的脸来，所以秦冉一回来，奶茶店的老板高兴都来不及。 秦小冉要去奶茶店了。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陆兆颖一眼就看到了奶茶店的盛况，不由笑了。他看了一下后视镜， 程俊那张脸果然有些沉。其实秦冉的手在陆兆颖这些人看来确实没事了，毕竟疤都掉了。可是程俊却依旧不让秦冉做任何事，厨房也不让秦冉进，全都交给程木了。有救命之恩在，程木都老老实实地做了。眼下倒好，程俊方方面面照顾着，他自己却跑到奶茶店了。 他这么缺钱？ 陆兆颖想了想， 要不我们雇秦小冉做技术人员吧，他那技术肯定行。 程俊低着眉眼没说话。程木看了陆兆颖一眼，内心一惊，他没有想到陆兆颖这么信任秦冉，竟然要雇秦冉做内部人员，连筛选测试都不用。而看程俊似乎也在认真考虑的样子。程俊低着眉眼，额发自然地垂下，半眯着一双漆黑的眼眸。他很想进去把那姑娘抓出来，告诉她没有必要为了这几个钱这样。但是程俊情绪不高地开口道， 先走吧。 感觉得到他心情可能不好，一路上陆兆颖跟程木都没敢再说什么。这边林家，宁晴回去之后心情也显然算不上好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秦宇出来注意到宁晴在跟人打电话，他听得不清楚，只听到寥寥几句前哨。秦宇眼眸一转，大概就知道什么事了。张嫂给秦宇端了一碟水果。 小姐，这是大少刚让人带回来的水果，新鲜得很，您先吃。 秦宇拿了一颗葡萄吃，目光朝宁晴那里偏了偏。 我妈在跟谁打电话？ 张嫂笑了笑，挺不在意的。 是为了您的姐姐，听说一位叫钱少的看上了她。 钱少？ 秦宇目光一转，抿唇道， 我好像没听说过云城有姓钱的。 这种小门小户的哪能跟封家来比，不过对你姐姐来说也算是难得了。 确实难得。 秦宇自然知道这些，若那位钱少来头大，他肯定不会牵线。以秦宇现在的眼界来看，秦冉未来确实没有什么发展。乔生虽然跟他走得近，可乔家怎么会要一个市井之女做儿媳呢？眼下能嫁到钱家都算是运气好了。秦宇不再关心秦冉这件事。直到晚上林奇回来，饭桌上林奇忽然提起秦冉。 冉冉认识封总？ 林奇看向宁晴。宁晴一愣， 封总是谁？ 封总是封氏总裁。 林景轩夹了一筷子菜解释一句， 是封楼城的妹妹，他们兄妹俩一个从政一个从商，本家在京城家大业大，你不知道正常。 事关秦冉，秦宇也微微抬了头，挺不可思议的说道， 那姐姐怎么会认识封总？ 连他跟宁晴都没有听过。不过也是，本家在京城，又是封楼城的妹妹，他跟宁晴哪里能接触到？ 今天在一个宴会上听封总说起的，封总是替儿子打听的。 林奇也顿了顿，开口道， 哦，他儿子比较低调，随他父亲姓秦。 秦宇手中的筷子掉在了桌子上，秦宇这反应有点大，林奇有些奇怪。 鱼儿？ 秦宇连忙拿起筷子，心不在焉地抿唇笑笑。 我有点惊讶，没想到风叔叔还有个妹妹。 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他原本以为毫不起眼的钱少竟然跟风楼城都有关系。看林奇跟林锦轩的表情，那位钱少的身份怕是不下于风慈。秦宇心里挺乱的，秦冉运气怎么总是这么好？ 风总是女强人。 林锦轩淡声开口， 他儿子跟他父亲一起在云城定居，你应该也见过，就是钱锦玉。 秦宇下意识地看向宁晴，宁晴拿着筷子愣在椅子上。说到这儿，林锦轩的眉头皱了皱，他放下筷子。 爸，风总是替他儿子打听冉冉的。 林奇微微颔首，他知道林锦轩的担忧。 这件事我心里有数，你别管。 桌子上的人都挺心不在焉的。宁晴有些异样，林奇看出来了。吃完饭，他起身，沉声对宁晴开口道： 你跟我来书房一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